朋友们来关注路况。目前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到安祥桥，出京方向白葛桥到白福桥，关沟到八达岭景区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 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太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七十二变，好光子 白天晚上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高校军训遇大雨，自己求的雨哭着也要训完呀，请到现场看看。 你们 累死我了， 不是就我一人能活着是吗？你们用不同的死法来吓唬我， 太累了。 不是，我跟大伟我们这两个队啊，刚才踢了半天正步，那么热的天你想绑脚尖，大伟还是拐，我在他后边走啊，你太可笑了。你说 我怎么可笑了？ 你说拐这事儿你自己知道吗？ 不是，等会儿你们不是说刚才累得要死吗？ 对啊， 咱说都是可乐的事儿啊。 不是你老乐教官不让停啊， 不是他乐得要死， 他一个劲儿的顺、啊、我一个劲儿的乐，教官就说了，我什么时候不乐他什么时候不走，他什么时候不走 这没日子停了这个， 但是他什么时候不走我才能什么时候不乐呀。 我说我不累，就你们俩人累死，就是因为这原因 死循环了。我跟你说， 不过教官确实够狠的，你看他绑着那可乐素啊， 等什么绑什么 可乐素，就是喉结，我们普通话叫可乐素。 谁普通话叫可乐 素？绑上他那可乐素啊。 哪个教官？就那刘教官。 对呀、啊、你不是知道吗，这总共就仨教官，还有谁啊，就那面无表情。 怎么了？你希望他对你怎么样啊？ 他希望 挤眉弄眼。 他要勾引我是怎么着？什么挤眉弄眼？ 哎，你那教官是女的呀、啊、 男的呀。 教官当然是这样的了， 和蔼可亲一下， 这叫军威军姿，懂不懂啊？ 对啊， 军姿不是我们站的吗？ 是啊，人家得有军威啊。 不是军威，那我觉得是我犯错误，你当然可以严厉，但平时你可以和蔼可亲，我毕竟是个学生。 你到底在家呢？哎，宝贝儿呢？ 我到学校，老师也没这么严厉过，我没犯错误啊。 这跟犯错有关系吗？你到这儿来干嘛来了？ 军训啊。 不训你训谁啊？ 对呀、啊， 你有个军人的样吗？ 是啊， 等会儿你们俩是不是刚才挨刺了，然后心里就有障碍，上我这找平衡来了？啊？ 那倒没有， 我那挨完教官刺还得挨你 刺，你太娇气了， 真是的。 这么大一人，二来岁了，出门你瞧瞧你。 你们俩说相声的，你这逗哏，你这捧哏， 这样好笑吗？ 就是啊， 逗吗？ 不可乐呀。 我觉得你们俩够可恨的，我招你们俩了，那你们就不恨那教官吗？ 逗你玩儿，逗你玩儿的，不是我就说， 我乐了吗？可乐吗？该我伺候会儿你们了吧？ 受他影响，你知道吧？我是真的不乐意，怎么着的？就是叫什么那个绝非所愿， 绝非所愿，情非得已。 对，就是这个意思。 我没体会出来。 哎呦，他们可真严格。然后半夜紧急集合，你说我那正做梦，马上我就穿着那个婚纱了。 哎呦喂，哎，人说做梦娶媳妇儿，我还没听说做梦嫁人呢。我跟你说，你瞧着脸，你告诉我， 我这马上登台了。他一吹哨，我穿军装了。哎呦，给我困呢！你说今天眼圈黑不黑？ 一直这么黑。 不是，这我们就跟没集合一样。再者说，那一当时一集合一紧张，谁还困呢？ 就是， 回让你睡你都睡不着了。 你不知道吗？昨天晚上紧急集合，熊猫把我裤子穿上了， 说有点肥呢，你知道吗？ 嗨，紧急时抓谁是谁了？可能是晚了以后又让你罚站跑圈。 尤其是我不能罚跑圈，一顺啊。 哎，你要不紧张的时候也一顺是吧？ 对，我什么时候都是一顺。 我跟你说，他就是学习太好了，学成顺了都。 我没觉得我学习好。 我跟你说，芳芳，这个我头一回听说学习好能把走道学顺了。 我跟你说，我总结的经验，我发现咱们班有几个学习尖子，都是顺子。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脑的分配，我觉得啊，就是两个脑半球，你要这脑半球极其发达的话，那脑半球可能被占了。 你能拿诺贝尔奖，我觉得。 你是第几？ 他是第六，倒数的。 我要是第六就好了。 你又考试啊？ 又落后了， 该四十七了。 别说我，别说我，我这体育好，别说我。 他倒是不顺，真的 不顺。 而且我跟你说吧，就咱们班这班长，要我说 班长怎么了？ 三班的真没法比。 怎么了？ 哎，你先说说 三班班长那女孩是挺好看的。 不是，不是说那个这个同学班的，是他们那个教官。 哦，他们教官 他看上教官了。 三班那个教官长得特别帅。 我说他说不 穿婚纱， 脾气好，大眼睛可爱至极。 你看他够细致的， 他就喜欢大眼睛。 你看他够细致的呀， 而且说话的声音也好听，想要抓。 这个没听懂好听， 想要抓。 他是哪儿的口音？他就喜欢这地方人是吧？ 我是觉得特别好，说话很温柔，不像咱们 二爷。 对对对对，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你别学，别学，这您学坏了都给。 学坏， 学坏， 跟谁学坏 了？咱们班那班长又赫又厉害。 他说话都这样， 老绷着咳嗽。我说了， 说学。 而且长得确实没有人三班那个好看。 不是长得好看不好看没用， 我 怎么能让他们歇几天？ 我有一招。 哎， 你什么招？ 什么招？ 这么着，你们俩啊，把我腿打折了。 哎，听我的，不用我们俩，你自己就行。 下不去手， 你抡圆了往那个门框上踢。 我觉得刚才熊猫说的对，你抱着肩膀往那个电灯泡那够，然后 我抱着肩膀往电，我还得抱，我拿脑袋顶电灯泡的，我伸手捅不行吗？ 这姿势太难拿了。 我 抱着肩膀， 往电灯泡上蹦， 往电灯泡上蹦。 我还没说完，你不是说要触电？关键在你的摔，因为你抱着肩膀，你就没有支撑的这个下意识动作。 那跟电灯泡有什么关系啊？ 我得蹦起多高了呀？ 你蹦起来摔呀、啊，我那意思。 那干嘛非得蹦到电灯泡、啊？ 我知道了，他说那意思是蹦得高高的，摔死， 重重的， 别死别死。 然后你这一摔，胳膊着地，嘎嘣。这么摔，你想蹦高往地上摔，这肯定多少有事儿啊？没准肩膀一错位，得休个半年。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你千万别落下残疾。 但是也可能说当时他给你撅不撅不给按回去。 我就怕我当时就摔死了。 一个下午不训你也赚了。 我就为了这一下午。不行不行不行，你们这都太狠了。 这是你出的招。 不是不是， 你忘了。 不够，我这个想法。 我们就是你那思路来的。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那么着你说。 咱们装晕好不好？ 对，好，咱们 装晕。装晕掐人中你怎么办？你受得了啊？ 会不会三班的那个教官给我做这个 人工呼吸啊？ 他直接掐你就行了。 哎，这装晕你看怎么样？ 不行，跟你都说了。 咱们到准时准点啊。 咱们就明 点去， 咱们就明天中午十二点钟。 准晕， 准时准点。 等会儿， 哎， 这点不合适，十二点开饭那点。 不行不行，那得吃完， 吃完三点钟你看怎么样？ 两点半吧。两点四十一。 几位。你们看得了那么准吗？ 到时候他们就乱了阵脚了，咱们东一个西一个南一个北一个都晕了呢，就哪边的先呢？对，我主要是让他们情况复杂，让他们无所适从。 会不会明天到下午两点四十一的时候，整个六个班三百多人集体全晕呢？ 怎么他们都听见了咱们说话声太大了？不可能，不能。 再说你晕这个晕啊，我有体会，因为我不协调，我强晕。就是你晕倒的时候啊，你不能有任何动作，你真得是栽，你不管是前倒还是后栽、 啊、真有可能摔折了。 对啊，你把脸抢了怎么办、 哎、 本来你现在就不好看。 哎，那倒也是，可别把脸摔了。 摔了他不娶你了。 你扎针你醒不醒？ 对， 我最怕打针了。 对呀、啊、 不行，这招不行，不行，再想招吧，想招吧。 不行， 咱中虚脱那一个道。 反正他们别的学校的，我听说晕了好几个呢。开学典礼上那个校长发言都晕了。不是校长晕了，是他们学生晕了啊。 他们这素质太差了。咱班也就大伟是吧，这容易晕。 我觉得、 大伟呢确实就是说家里呢条件稍微差一点，营养跟不上。 谁说的呀？ 芳芳，你不能这么损人家。 你太损了。 不是，我觉得咱们得这样。 嗯， 我觉得咱们求人不如求天。 有这话就不是求人不如求己。 对啊， 人算不如天算 啊。这句 倒是， 这句有。 哎，芳芳，你手机呢？ 这儿呢。 你看看这两天天气预报。 嗯， 看明天下雪吗？ 什么？ 几月份啊？ 六月飞雪吗？ 这得多冤呐！ 你就受两天训，你至于吗？这要那个世界大战了，你 行行行，你趴点好吧。 又 就你这样，你怎么？ 咱现在不是说的是怎么逃避训练？ 你怎么为国争光啊？ 此外的他为 国 争光 捐躯吗？不是， 不是，我说方吧，此外的不能就算为国争光了。这个， 我提醒你， 不是我那意思是你看看这两天下不下雨？要下雨呢，咱们就。 哦，下大雨的话就停训。 对，怎么也没法训了。 是，教官也怕淋着呀。 对呀， 他那身衣服且晾干呢，这么厚。 你听我说啊， 他想 着部队的配给状态啊，人家有的换。 对，你得这么想，咱们是学生， 对， 咱毕竟不是真正军人， 人性化管理。 对，肯定的，一下雨，你要是下个小毛毛雨不行，你万一要是下 瓢泼的， 对， 对， 这么多同学呢， 夹杂着六万 个 雹子， 有几个身板薄、意志弱的，让雹子轮流一砸，大鱼的一浆。又是真的不够， 这个身子骨好也架不住雹子轮流砸。 好主意啊！要是下个大雨的话，八成是不去了。 你等会儿吧，这叫什么好主意呀？那雨能说下就下呀？ 哎呀， 他听你的呀！ 我求雨吧。 你在茅山上待过是怎么？ 我求雨吧。 你还能求雨？有这法术呢？ 那我招风，那我招风。我是风雨的头啊！风是雨的头啊！ 这熊猫， 你风头。 这都什么年代，求得来吗？ 没有。风雨雷电四位神仙，快快显灵！ 他是老虎变 的。他那个小时候，你忘了学习不好的时候，他爸他妈老给他求。 求雨啊？ 不是求、那个、 求签儿啊？ 求那学习好签儿啊？ 对，管用啊。 好签儿。 学习好签儿，我都没听说有这签儿。 还有那个高考的那个布条， 上副电车二十。 上机那个高考布条，那是怎么着的？他们家不是有一点这个 遗留，老妈妈粒。 你遗留下你到你这辈儿还灵吗？ 不是，不是灵不灵，咱们得 灵活吗？应该说 咱们感天动地啊，咱们 可以感天动地试试， 试试来。 但是这仪式得你来，我们不会啊。 来，走啊走，一二三，天灵开，地灵开，妖魔鬼怪快离开。 等会儿，你们家解放的时候是被管制过？ 没有。 你怎么还从事这行业？ 没有，我这不求雨吗？求雨吗？ 我看你像天书奇谈看多了。 来，风雨雷电四位神仙，快快显灵。 没变化， 快快显灵。 别喊了， 看见没有，手还是顺的。 今儿不在家，我们要你干嘛使啊？ 哎呦，不，哎呦，这要不下雨，这还麻烦了。 嗯。 哎呀。 要不然听一下萧敬腾。 哎，试试试试， 可以。 放一个萧敬腾的，放一个歌，放一什么呢？ 放什么不重要啊，这会儿只要是他唱的就行了， 就管用。 咱们得一块唱啊。 啊。 还得一块的，这求雨歌是怎么着？ 我这比念经还好使呢。你唱吧，小花，我们都不会。 爱太美， 尽管在无言，我们 日的。哎，等，阴了。 哎呀，见音儿。 要说这个萧敬腾比风雨雷电好使啊！ 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哦，哎， 神仙也换人了。 别说了，掉点了。 哎呦， 太好了！ 掉点了。 太幸运了！ 再换一首啊，咱们来一个下大雨这歌好不好？大雨， 这什么歌啊？这是 你的鼻子亮 吗？我唱。哎，你别放放，你别改啊！原来这歌大笑大笑，我终于想起来了。你改成大雨就好使了。 快下，往大的下。哎，对。 哎，真挺大的。哎， 不想，这、 哎、 这够中雨级别了。 可以喽！ 来。歇会儿吧，下大雨了， 谈。 谁手机啊？ 吹哨呢？集合， 什么叫集合？不能吧？ 集合， 你听错了吧？ 王同学，你觉得你听的是集合声吗？是，快穿衣服。 哎，不是，外面下雨呢。 李同学，你听的是吗？ 是，快穿衣服。 侯同学， 是，快穿衣服。 来。穿吧！哎，我皮带呢？ 我 裤子 呢？你别拉我裤子呀！ 哎， 你拿着，你别拿 行，我先出去了。 你们三位出来！迟到的三位出来！ 嗯，教官。 教官好。 教官好。教官好。 你弄啊？干嘛？ 啊，没有穿衣服呢。 穿裤子。 穿衣服穿这么点。 拿错了， 不是。 我们刚才以为就今天就休息。 当然等你了。 不是，我们以为 今天 下大雨，知道吗？ 知道，就这事儿我知道。 这事儿我们干活 啊，你别说出来。 我们以为不练了呢。 行 啊，但教官下雨了，你这 先坐二辆火车。 不是这水，教官都是水， 坐不？那你出 来。哎，我说怎么？ 匍匐前进。 不是，这衣都是水。 下。 哎， 教官太狠了，哎呀，教官差我腰上了。 坐进球的雨，裤里得熏完。 教官知道这事儿啊。 同学们，各位小孩，挑战极限。 哎， 转一圈走。 哎呀。 不是，旁 同学， 不是，咱要干什么，教官？ 后窗载物， 后窗载物， 我嘴慢。 在这清风阵阵、艳阳高照的初秋时节，新生们迎来了开学的重要一刻——军训。稚嫩的肩膀在经历骄阳的考验下。 熟了， 振翅翱翔，在人生的新起点扬帆起航。当然了，军训的时候呢，发生过一些小小的状况。今天我们就选取其一，夸张的为您演绎了一个云南昆明某高校军训的同学呢，想的呀，这个每天训练非常辛苦，要是雨神光顾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稍微休息休息，停训几天啊？但是没想到，突遭大雨之后呢，同学们依然在雨中坚持训练。教官要求齐做俯卧撑，匍匐前进，场面宏大呀。教官说了，军训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克服困难，培养大家吃苦耐劳的顽强品质，迎着大雨勇往直前，这样才能够文武兼备，百炼成钢啊。 娱乐七十二变，三人就是一台戏。大家好，我是单田芳。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智灵，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理，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一直习惯你的感受，一直习惯你的轮廓，一直习惯你的笑容拥抱我 baby， 一直习惯你的温柔，一直习惯你的啰嗦，一直习惯你的快活感染我，一直有种害羞在我胸口，其实有些话我一直没有说。一直喜欢你的沉默，一 起喜欢你的承诺包围我 baby， 一起喜欢你的热络，一起喜欢你的轻松，一起喜欢你的双手牵住我，其实有种害羞在我胸口，其实有些话我一直没有说。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张经理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阿胶糕。 嗯，没错，阿胶呢是咱们中国的一个瑰宝，而且呢，阿胶在历史上很多的名人都在吃它，像杨贵妃有诗句说：“暗服阿胶不肯到，却说生来未金容。”在吃阿胶保养。慈禧太后呢，她也有这个诗文证明啊，说她晚年的时候爱吃核桃阿胶糕，所以呢皮肤滑腻，也是用到阿胶保养。那包括像曹操的儿子曹植，当时任东阿王的时候身体不是非常的好，所以也用到了阿胶来保养。因此阿胶在古代的时候啊，真的是达官显贵的专宠啊，也奠定了阿胶在历史上的地位。 而为什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阿胶，也是因为到了秋冬季节了， 没错， 身体容易出现冰冷啊、没劲儿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这个时候吃一点阿胶对我们身体会有一些好处。 那当然了，阿胶一个是对我们身体的一个营养成分非常的有益、而且呢到了秋冬季节，我们身体啊更容易藏住留住这些营养成分，能够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好处。因此呢在这个季节建议大家来用到。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阿胶的产地很重要， 没错，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哪个产地的 啊？我们是来自于正宗的阿胶原产地山东的东阿。这个地方呢有东阿水，这是泰山山脉和太行山脉的地下水交汇而成，有助于去除阿胶中的杂质。我们用的是乌驴皮，这是古代给这些皇上啊皇后啊供阿胶用到的专用的这个驴皮，我们来用它。再加上我们还用到了熬胶技艺，保证了阿胶的正宗地道，所以说今天这个阿胶是真正的东阿产正宗阿胶。 我们真的生活当中如果拿到一块很好的阿胶的话，自己想要去给它做好太麻烦了。 那当然了，你这个阿胶啊又得炸又得泡又得煮，你没经验的话建议不要去碰它，因为很容易糊锅。 是， 所以我们直接给大家加上了核桃、黑芝麻、冰糖、黄酒，还有枸杞和红枣。所以说今天这款产品让大家吃起来啊口感软糯香甜，又是真空独立包装的，你随身带着也特别的方便、你吃一块能享两块。 说到这个香甜啊，大家可能会说那是不是里面这个白砂糖含量比较高 啊？那当然不是了，我们是用的多晶体的冰糖，还不是用的单晶冰糖、所以今天这些我们都是真的为大家做到一个真材实料，没有防腐剂，没化学食品添加剂、吃的就是这些成分。 从市场当中您去购买这个东阿共天府品牌的阿胶固元膏的话，一盒大概是 109元 啊，109， 对，里边呢只有28块啊。那我们呢在以前的时候给大家也推荐过是8大盒，市场售价将近900元了、我们当时售价呢是299元，也是卖的非常的火爆。但是今年是2018年我们新品的首推，所以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升级，由以前的8盒升级到12盒，市场售价是1300多，但今天还是299元，带回去足足336块的阿胶膏，每块平均8毛多。收到产品之后您可以开放一盒免费体验试吃，足足28块，如果满意的话可以留下，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真正让您购物无忧。 是的，299块钱今天可以直接带走12大盒，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再跟大家赶紧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带来的呢是阿胶膏。 没错，而且是共天府的阿胶膏，因为共天府和北广购物已经合作3年多的时间了，一直回头客非常的多，销量非常好，所以今年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在说到这个之前呢，先说一下我们今天带到的阿胶呢，全部来自于山东的东阿，这是阿胶的原产地，所以呢用到了纯正的乌驴皮、东阿水，还有传承2000多年的熬胶技艺。而且我们不是给大家做这个传统的阿胶块，而是加上了核桃、黑芝麻、冰糖、黄酒，再加上枸杞、红枣，做成了7味配方，让大家吃起来的时候呢更加的软糯香甜，口感更加的美味。而且我们又是真空独立包装的，随身携带又特别 别方便。那这样一款好的产品呢，我们是没有给大家做到任何防腐剂的添加，任何化学食品添加剂的添加，所以大家吃的时候更加放心和安全。 十二盒您从市场当中购买的话，总价得是1308块钱了。 对，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非常划算的一个组合，299块钱十二盒直接带回家。 没错，而且呢，今天我们核算下来一块才8毛多钱，336块啊！这如果单人吃一年左右的时间，那如果您再不放心的话呢，我们再给大家吃个定心丸。收到产品之后，您可以开放一盒免费体验试吃，足足28块。如果满意的话可以留下，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真正让您购物无忧。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万卷书里有知己， 万里路上有人保。中国人保万家网点免费道路救援，理赔迅速，服务专业及时。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赵峰桥到大庄桥，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车多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登山。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影响，北风较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左右，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天气舒适。今天可见蓝天，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照射强度强。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孩想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好王子 白天晚上 想要七十 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在 东堂，揭发 娱乐七十二变，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布兰街酒吧里。结婚这个事儿啊。 怎么了？ 是，当然是你们日也盼，是夜也盼， 早也盼，晚也盼。 那我问你，如果真说哪天结婚了，你们办仪式吗？ 当然， 办一个隆重的仪式。 这我人生大事，就算我不办，你的也不干。有他什么事儿？ 我刚才听见行这里头有我。 那办一个中式的是办一个相对西式一点？ 当然得办中西式了。 哎，现在都合璧了。 对。 哦 怎么稀释你们呀呢？ 我们都是那酒精 掺水 就 稀 释呗，稀释。 没跟你说嘛，现在就是西式的仪式也有，中式的也得有， 是吗？ 对， 我请教二位一下啊，那是先办西式呢，还是先办中式呢？ 一般都是先西后中啊， 因为西式的比较简单，中式的呢复杂一点。 对， 接亲呢？ 接亲现在也中西有点合璧了， 对， 因为你不可能抬着轿子上这个娘家去。 不是过去不是新郎得到新娘家敲门，然后给伴娘塞那个红包？ 对、 啊，现 在也 有，那什么就是？ 对啊，哦、 有吗？ 有。 这哪门子西式啊？你告诉我。 您说的那个 舞台上的仪式， 那个、台上仪式那是西式、啊、中式， 而且他这借助抬杠镜长能耐， 对， 他不知道，他就这么问，哦，是吗？ 抱新娘吗？ 抱新娘，有的高兴的也抱一抱。 哎哎、大来，你看他眼神充满了向往。 没有啦， 你也就向往， 随便就问一问而已。 不，你问这干嘛使啊？到时候这事都不用你操心。 对， 有那个婚礼策划公司。 再说了，你结婚的时候，你女的这个事儿，男的琢磨就行了。 对呀、 啊哦，真的吗？ 你就往屋里一坐，等着、 哎。 我就把鞋藏好了就行。 你就在屋里头把鞋藏好了，你跟人一坐， 把呆若木鸡一样等着就行了， 缘木求鱼一样。 呀，让你们俩背成语来了。 不是，有这意思，你不用操心，不用想啊。 你们想不想玩这层叠的游戏？ 玩，这是玩的吗？ 要你们也喜欢这个，想体验一下，我觉得完全可以反过来，就是女的去接男的。 没听说过，那怎么玩啊？ 那听着都太隔路了。 重庆人就人家万州那儿就有这么一场婚礼。 万州怎么了？ 万州 不是出烤鱼的吗？ 对对对 啊！现在 咱们什么时候吃去？ 人家看你什么时候请了。 太精了！ 你接男那个仪式，你知道真的是挺走红的，就是女的来为新郎找鞋穿鞋，新娘经过重重的闯关才能接到新郎。 哦，那不都反着来了？那女的都这么厉害，带着一堆伴娘撞门去。那里边一堆老爷们顶着门，那撞得进去吗？ 进不去。除非是找破拆工具。 女生有女生的方式呢。 什么方式？你说说。 比如说那个叫哥哥。 叫哥 哥。男生不是顶门吗？ 小哥哥。 哎，挺使劲儿的。你住卖萌的也有，发嗲的也有。 哦。 你上来四五个，一块喊，一二三，哥哥， 就冲你这么说，没人开门，你知道 吗？那你说一个， 你给卖个萌， 也得塞红包。 然后嘴甜一点， 哎， 哥辛苦啦，您那个什么等半天了，您要不上个厕所去？ 给他们憋成什么样？ 要不您喝口水去？ 辛苦就行。 然后再找这男鞋，这男鞋我觉得好找，闻着味儿就找着了。 哦，这么大味儿呢？结婚还不穿一双新鞋，垫个新鞋垫啊？ 还垫新鞋垫？不是，那这男的还盘腿坐炕上？ 坐呗。 那这男的出门还哭吗？ 乐意哭就哭两声， 不乐意哭就跟人走。 哎，问你们男的，你们哭得出来吗？ 哭不出来，因为一般娶媳妇都是男的高兴，他是把这个女的都娶到男方家的。 对对对。 那现在不一定了，现在是男女都自己有小家。 那不就是互相两个人又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吗？ 对啊，那你走的时候，妈妈泪眼婆娑的看着儿子，你 不会的。大雷打11岁就从他妈那儿搬出来，我说你快走，不许在家待着。 这样住宿舍。 结婚以后很少再能吃到妈妈的这个 炸酱面， 摊煎饼。 谁跟家自个儿妈跟家摊煎饼玩？ 他估计有个摊儿。 你小时候吃早点没花过钱吧？ 摊煎饼长大的。不是，关键是还有一仪式，这女的还抱着男的下楼啊？ 咋呗？女的背着男的下楼呗？ 那也不容易。这要是分龄差不多还行。 这要是 差点赶上差的学生说小个儿女的背大个儿男的。 那你们使点劲儿啊，后边。 我们后边使什么劲儿？他们还带着一堆伴娘的吗？ 你琢磨这个场景，这男的跟着躺着，一个新娘带着四个伴娘，一人拽根绳往电梯里拽。 完了，到了车里了，这就好了吧？ 到酒店了，这新郎给盖头吧。 对啊，全得反着吗？ 不一定穿的是那个反的，是 就是仪式的时候 啊， 司仪先把新娘请上来。 哦、 然后新娘拿着手捧花走到花门的前头， 给新郎跪 下， 给新郎跪下， 给新郎跪下。 没错， 我求求你啊，你娶了我吧，你快点娶了我吧， 这位得多愁嫁呀。 新郎的妈妈攥着新郎的手，把新郎的手放在新娘的手里头。 对，然后是新郎去敬茶，然后喝酒的时候灌新娘，抽烟的时候灌新娘。 好，这烟也灌。 这新娘还是个外场人， 钟无艳。 我估计这趴肯定是不能够的，这新娘这不妥帖哈。 你刚发现 也不好看呀，看着 是啊。 所以说嘛，这个有的能反过来，有的反不过来。 嗯、对对。 据说万州的这个新娘子他们结婚啊，保证书的誓词他们是这么反着念的。 嗯。 比如说，女方顺从男方，那就反着念说新郎顺从新娘。 哦。 新娘说了。我也不是好捏的软柿子， 我也不是好惹的。 我明白了，万州那个地方流行倒插门 啊、哦。 这个事儿在朋友圈里啊、微博圈里确实火了一下。虽然说结婚这个事儿本身是严肃认真的，但是这个仪式大家确实当成了一个比较娱乐的事情来看的。 对，尤其是瞪着新郎出门那点儿， 觉得就是你婚礼嘛，甭管是你怎么弄，就是大家伙高高兴兴的， 是不是？ 对不对？ 一种喜庆的气氛。 两个人结婚之后，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对，在家里谁做主，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是人家俩人的事儿。 对，谁接谁呀、啊、无所谓， 只要他乐意。 你说让丈母娘接女婿，这那就差点了。 这孩子大腿出门，这确实挺难受的。 太可乐了。 怎么，你们都很满意这个环节？ 你来吧。 后海、前门、大栅栏、松花、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街坊们，下面是广告时间。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说起这个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可是十年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111，52886111。见陌生人帮忙一上午，最后双方家长都称不认识，到底怎么回事？咱们瞧瞧去。 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您好， 您好，您好，您好， 给您道喜，您道喜，您道喜， 同喜，同喜， 同喜。喂，哪边？ 这不您是？ 我找厕所。 厕所那边。哪来老太太跑找厕所来了？哎呦，你说这玩意儿结个婚也没人帮个忙，挺麻烦。 哎，这劲儿。够热闹的，今儿就吃它了。哎，您早来了。 哎哎哎，您好您好您好。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早来 了，我来晚了。 哎呦，您 我来帮忙的。嘿 哦， 哎，这道堵车。 是， 您不知道， 麻烦您了麻烦您了。 哎，你别客气别客气， 麻烦您， 这都是朋友嘛。 是， 哎，您是哪个？ 我是新郎的父亲啊。 这么年轻啊。 嗯， 这么年轻当爸爸了？ 你这话说的，您这个白头发 啊， 应该一根儿都没有啊，你显年轻。 哎呀，是， 是不是今天为这个结婚这特地捯饬的？ 做了一个焗油， 哦， 弄了一个拉皮儿， 焗油就黑了。 我今年都60多了， 是啊， 60多了。 这我给您解释一下啊，我是他小姨儿。 哦，您是他小姨儿， 哎、 这个， 那这是您姐夫， 对对对， 哦， 这个焗油是可以焗黑了的。 对， 您给我解释这事儿是吧？啊，我没问这个， 是， 我以为您说为什么这么年轻？ 那您受累了啊， 您客气，您客气，我帮您招待招待。 您受累， 哎，您来了，您里边请，里边请，哎，对，您， 这是谁啊？ 啊。啊，您我帮忙，这不本家的朋友，来，里边，来，您别客气，我拆的，走， 我说老爷子， 哎， 哪儿请这么一个？ 哎，这喜糖都摆好，那缺水倒水， 这不是咱们家亲戚， 哦，他们家亲戚， 这可能人家女方亲戚， 您别闲着了， 哎， 您是新郎的父亲啊？ 是， 您赶紧里边坐呀， 走， 这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亲儿子结婚， 是， 您不能这样， 里边请， 快，交给我的人，您放心吧，给你。 抱一下 啊！我，你们来抱一下， 这他不管了， 忙不过来。哎，来，你抬起，哎，对， 戒指谁兜里呢？ 谁兜里呢？给我，我帮你拿。哎，对，哎，好，你拿，好，你伴娘是吧？啊，你走吧。 我这随礼在哪里去了？ 随礼，您给我，您给你是吧？啊，您给他 是吧？ 给他啊。 那个这小伙子， 您该坐，坐下。 是， 马上开始。 我们打， 您别坐了，马上开始。 你打第一， 你别打，赶紧坐下。 这 鼓掌。 到底是谁的？ 女方的，一定是女方的。 女方的。 好， 七七， 咱们的音效就指他了， 能顶事儿。一会儿问清楚人是谁，给人个红包。 哎，拿个红包，拿红包。啊，开宴，吃，上菜，上菜，上菜。 您是那个女方的？ 您甭客气了，甭照顾我，甭照顾我，没问题。我自己照顾自己。您别客气，您吃这，吃这。您别跟我客气，知道吧？ 我 今天照顾不周，您坐吃，您坐。 您听说您是那个女方的？ 哎，您甭客气，甭客气。我干了。 你给我倒上点儿，倒上。 好，来，给老爷子倒。对，哎，我吃，您慢，我来，这大酱，您放心啊，我不跟您客气， 老伴儿啊。这是什么忙活人？ 别别别，我内装， 就不知道这孩子到底是姓什么。 谁呀？ 这个胖子， 上去，见识生发言了。 不是。我说这胖子， 哎，对， 上去就上去， 给我把那红酒打开。 我上去。 没了，你上，你老婆，你下来。 这横菜都在这儿呢，嘿。 哎呦， 哎，老公，我怎么觉得咱们这个桌里的烟酒都少了点啊？ 谁给你拿一盒的？那这不正常吗？这 我收了，给您收拾一下啊！对，多沏茶，哎，多倒水。你看这桌才坐这么几位，哎，你们几位那桌凑凑好不好？那桌菜，来，这桌菜给我打包了啊！ 哎，都说你是女方的朋友，您是 谁说？您姓亲，他们瞎说。 您男方的朋友？ 啊哈，那当然。 同学呀？ 啊，什么？您是？ 是小明同学吗？ 小明同学，不是您这不是个饮料吗？好的啊，哎，给这个来一个小明同学。 哎，我这忙半天了。 哎， 你是女方什么亲戚？ 嗨， 你是小红同学。 啊，对，给来小红同学，来小红同学，上小红同学，对， 没有小红，我说你是你新娘小红的同学啊？ 对呀，他小时候特别淘气，这个有男孩性格，经常爱出去。您吃啊！ 哎，我吃。 您别客气， 你也甭客气，你也吃。 这是您说的哈？ 啊，你也吃。 还有什么可吃的？ 服务员，再给这同志再来一碗面啊！ 哎不，哎怎么婚礼上给面吃啊？ 啊，过生日。 谁过生日？ 您是亲家是吧？ 嘿， 我是服务员。 我跟你说，叔啊，您连服务员都看不出来啊，您这眼神是够差。哎，这剩下那菜都给我打包了。 八个包都给您放那边了，那是一块拿呀？ 那当然了， 提着再走吗？ 他们那箱子没有 啊？ 把那剩下的酒饮料都给我装好箱，一会儿我有一车，你楼下我一喊，你给我送下去，好吧？ 您这一人搬不走这箱子， 有服务员啊，你们来几个帮忙的，好吧？啊，别客气啊！ 服务员大队集合。亲家。 哎， 您好， 哎， 这 忙 完了啊， 哎，辛苦， 这算是过去了，还行吧？您还满意吗？ 哎呦，总体都是满意的 啊。 哎呀，唯有一点呀，咱是烟也没准备够啊，是这个糖也没准备够。 不能啊，我这烟跟糖，我那糖都准备20多斤呢。 我得说你了，老徐，你这烟酒糖，你这不给宾客的这准备够了，显得咱们小气。 哎，你要这么说，我跟你急了啊！我跟你说，老王。这我们准备的时候都是按照咱们一共准备是40桌，我是准备了80桌的东西准备的。 你们那边要多来富裕出50多桌人，好家伙！ 你会算数吗你？谁说的？咱们一共就来40多人，我都是按80桌备的桌，那料全下好了。 小气啊！不是我说你老头子， 咱俩改两口子了是怎么着？ 哎，二位，你看谁给结下账？ 啊， 结上了，您给结上啊！啊！二位，那我们是服务员，您可不能这么难为我们啊！您看，您这里边后来又加了4瓶白酒，还有2个小明同学，2个小红同学啊，这几个饮料钱您给结一下。 我说什么酒啊？ 五粮液，4瓶啊！ 我说。老许，你这有点过分。 我姓徐，怎么又改老许了？ 不是老徐，你这有点过分啊！ 不是，那不对啊！不是，咱得算算啊，那东西都哪儿去了？刚才我看见保安队跟着，好家伙，下10几个人拿着7个箱子，那你们家全拉走了？ 没有啊！ 啊，对，我知道， 没有没有， 是您家那亲戚给带走了。 绝对没事，哪个亲戚啊？ 就那个大高个儿，细高点儿，坐哪儿冲短儿。 胖子，是那胖子。 上来说大高个儿，细高点儿。 那不是你们家亲戚吗？刚才你说 那你们家亲戚吗？不是， 你刚才说是你们家的， 明明说是你们家亲戚。 保安，叫警察吧，这二位要讹诈。 先抓他。我告诉你， 别推了，谁也走不了。 这件事是个真事儿，山西晚报报道，市民小吴在自己的婚礼上遇到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自己的婚礼来了个陌生人，又是接亲又招呼客人，结果呀，两家人都不认识这个人，还都以为是对方的亲戚。 这个人啊， 除了混在接亲的队伍当中，居然还跟着接亲队伍回到了男方的家，最后又到了酒店。他一路上招呼这个照顾那个，没有一个人对他产生怀疑。然后吃喝完毕，还打包走了好多剩菜剩饭。 小两口晚上说起这件事情了，才知道对方啊都不认识这个人。也通过自己的遭遇，小吴也提醒大家，结婚当天呀，人多手杂，双方还是需要提前沟通好相关事宜，谁负责什么，谁负责什么，一定要沟通好，这样呢才能够避免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混进婚礼现场。 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汹涌，爱得那么深。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心态，等你分清走进下个现在，让未来有惊喜意外。相信难爱的平凡女孩，不需再平凡的等待。一生爱那一天，有个他能思念，想想谁把脸一放我心里面。一生爱某年某天，两人相恋，从那天我就会许下愿。当你遇上爱，遇上爱，是否总有把钥匙弄开？是巧合还是安排？时间和对的人揣，感动一定会很快。等你分清走进下个现在，让未来有惊喜意外。相信暗爱的平凡女孩，不需再平凡的等待。遇上爱那一天，有个他能思念，想想谁把脸一